护高地，人人尊重知识产权，人人保护知识产权，人人从知识产权中受益，手拉手做公益。 北京时间15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相逢，感受世界的律动；倾听，感知城市的温度。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进步 FM 的现场的直播，我是主持人海波。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雪景。这一时刻呢，我们依然是在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演播室，为各位带来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今天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全天呢有8个小时会带您一起来了解进博会当中的一些展品、一些亮点、一些焦点。 那么同样，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呢也依然提供给我们的网友和听友，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手机社区找到我们的劲宝 FM 的专区给我们留言，此刻呢也可以通过话匣子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其实这次的这个进博会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薛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的话，我不知道你看到了那个叫不二月是吧？ 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它反正是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 嗯，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比较大件的，因为我看现场好多这个 大小号 的，对，它是做一个汽车整车的一个装配。 对， 然后呢，还有进行一些服装，可能最简单的 T 恤上面标那个字。 对， 然后它有会有一些小的一些仪器。 对，所以后来而且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看到那个就是集成电路的盒子，它进行装配的时候，也是用那种小的那种机器，非常非常非常快速，效率非常高。 所以我刚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我就会留意周边的一些记者啊，或者是说一些展商啊，他们的一些这个言语。然后有两个人很有意思，边走边说，说我每年最爱逛的就是这个技术装备展区。后来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 是 高新科，对，高新科技。他说这个多有意思啊，好多都是很前瞻性的。哎，我想果然就是不一样。 是， 嗯，因为像很多的以前的我们啊，像我们来的话，因为我第一个感受，我得要先踩一点，知道我们的这个今年的直播间具体在哪个展位。因为每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都是在食品展区， 对， 所以我今天早间呢也稍微留意了一下。 我们对面，我们这边的话还是牛奶，对吧？ 对， 我们周围的话基本上都是牛奶的品牌，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羊奶， 对，营养品等等的。但我要推荐一个，为什么要推荐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它是在我们整个也是展馆的，其实也是进门处，应该是20号门吧。 嗯， 然后那边有一个，它是来自于瑞士品牌的一个饼干。 嗯， 后来我就很好奇，因为他们在现场试吃嘛，他主动给了我一个，然后呢，那个这个销售人员一样的，他就说这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我们瑞士最好吃的饼干。呀，我想能够说最好的话，这个挺不容易的。然后他说是一个家族品牌。我说你们是第几年来参加进博会？他说3年了。 嗯，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是有一个瑞士中心，所以他会把很多瑞士的品牌都 都集合在一起。 对。 但是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来参加挺好的。我说那么有差异吗？他说有变化呀。他说现在因为大家对他们的品牌认知度的话会更高了。 对。 那另外一方面他说现在你说在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商超包括电商的平台他说都可以买的。我说那你们跟进博会有些什么差异呢？他就给我看了一下，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为进博会特意制作的一个包装，上面是进博会专享。他说这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其实在现场的他的一些展商很多只是面对经销商嘛，他不是在现场 这个 IP 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对，他说他这个呢是可以作为一个手办。他说之前有一些知名企业的老总来巡店的时候、还在他们这个展柜买过他们的产品、我说那这个你有什么价格优势吗？他说我跟你说比双十一还便宜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说你现在在那种天猫旗舰店也能买到、但是只有在进博会我们这个摊位上价格是最有优势的。 哎，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是哪个摊位我也要去买了这个。 这很有意思啊。然后呢我还去了我们应该是另外一个也是食品展区、然后呢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姑娘，是因为今天刚好碰到了一个俄罗斯馆的一个开幕仪式、然后他们呢也是就等于说是以国家的这个形式带了很多的一些国家品牌来参加，有一个俄罗斯的冰淇淋。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 是我的最爱 是吧、你喜欢吃冰淇淋？ 对、我喜欢吃他们那个有个圆筒的像 香肠一样。 对对对，像香肠粗粗的那个、对， 它那个还相对比较小。其实呢我觉得口感上有点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就是巧克力雪糕那种感觉、但它没有那么甜。 会不会特别甜？ 没有没有， 没有那么甜。 它的里面的口感更像那个冰糕的口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我想象当中的很甜腻、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也是参加了三年啊？他说因为一个是他们也是像很多的国家品牌混合在一起，他还跟我打了个比方，他说你们上海有一个很知名的乳品对不对、然后我说对，他说我们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你们这个知名品牌的乳品的地位 所以说对中国的市场的话已经是了如指掌。 他很期待。然后呢他们也说其实虽然因为这两年疫情的一些变化，他们不管是很多可能从运输的成本上面也会增加嘛，他说但是呢很可喜的是因为销量增加了， 对，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达到三年啊，就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能够实现收支平衡，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对，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啊，这整个这个展区里面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给我们来看、今天我看了一些特别引人瞩目的，还有个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对， 这个当中的话呢它让整个的防疫产品是全链条的闪亮的出现，口罩、防护服、消杀产品，这个前期的防护类的到这个检测的试剂 CT 机，这些中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再到这个 ECMO 这个叫呼吸机，还有这个 重症的一些监护 重症监护的医疗的设备仪器， 对， 一应俱全。 对， 那么这方面的话有哪些新的产品的亮相，新的技术的亮相，我们同样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吕春露呢已经在现场，那我们稍后呢就来连线他给我们做最新的介绍。 时机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信博此刻。 好的，现在我们就来连线目前在公共卫生防疫专区的记者吕春露。春露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8.1馆的公共防疫专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可以看到这个有几个大件的这样的一个展品，是几辆车。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奇怪，说哎，为什么把车都来搬到了这个进博的这样的一个公共防疫的一个展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台呢是叫城市汽车，那别看它打着汽车的名号，其实它的产品都是和防疫啊都是密切相关的。下面呢我们就请出这个城市汽车的副总陈元璋，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产品跟防疫有什么样的关系。而且他之前向我透露呢，其实他们的产品在上海抗疫期间其实已经得到了应用。陈总你好。你好。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我们在我身后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核酸采样车。那么陈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辆车吧，和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好的，那个城市汽车啊，我们是最早把这个智能末端防疫车辆投入到实战的企业之一。那整个在今年上海的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已经有数百台，包括了一个消杀配送车和这个核酸采样车投放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大街小巷吧，覆盖了整个上海所有的区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产品的话是根据我们在实际的场景里边打磨出来的产品，做了这个二次的这个技术迭代和升级，然后制造的这个新的这个车型，然后参加这次本届这个进博会。 2.0版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车型的话，现在你看到就是那个，首先它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车型，新能源的车型。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电压平台， 然后包括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车型的一个底盘平台，然后实现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个续航里程和很好的一个经济性，可以完全满足末端的这个包括消杀配送和这个就是核酸采集的这种任务的场景的一个需求。然后同时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紧凑的一个尺寸，外观尺寸是比较紧凑的，但是呢它的整个这个内部空间的话是非常充足的，可以满足两路的这个采集同时进行。对， 我们走走看看好不好？哎，我来看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跟着我们的这个摄像的一个镜头啊，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打上了这个核酸采样的这样的一个字样啊。那么这里是驾驶区。 对，这是我们的驾驶区，这是驾驶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核酸采集的一个区域，可以实现两路采集。同时到这边它的就所有的设备里边，这都是按照完全的就是咱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需求，包括像这边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测温，这边是咱们的扫码设备，扫码设备的话里面这个信息的话可以和咱们的这个卫健委或者是咱们这个就是公安系统这个人员信息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打通的绑定。 这里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测温系统啊，这里显示出了我的体温。 对对 对 好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前走走看看？ 对，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采集区域啊，和这个就是里面和外面是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一个隔绝。首先是从物理上面，然后做了一个隔绝，然后第二的话，在这个采集区域的上方，我们看到有没有安装这个咱们叫这个高能粒子隧道这个创新技术的一个新风系统，然后它可以实现对这个医护人员，就是包括那个咱们那个采集区，这种。有可能出现的病毒的话是 99.99% 以上的消杀率，来保证咱们这个医护人员绝对的一个安全。对， 我们到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刚好有工作人员是在采样区啊，他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采样区。 对，采样区这里边的话您能看到的是我们内部的话也是有这个高能粒子这个新风系统，然后同时的话就是也有就是咱们那几个两个屏幕的话是可以显示到咱们那个采样的整个包括采样的一个进度，包括人员的信息，这个试管的一个信息，然后都可以上面显示出来。对，同时的话里边也是有包括有空调，然后那个可以实现比较舒适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 而且它毕竟是车载的，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灵活性应该是很高的啊。 对，灵活性是很高的， 可以到这个随时到需要到的这个地方去。 对对对，您看不到的地方是我们背后有一套数字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这个车辆的快速的调度部署，包括那个整个的一个车辆运行路径的一个优化。这个也是我们在末端配送里边，就是我们那个形成一个就是在网联技术、物联网技术里边形成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 比如说它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一个 看着是一个普通的车，但是呢它是有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让它可能行动的更为快捷和省时间。 对对对，我们背后是有一个那个是智慧大脑， 是那么是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在做这个事情啊。 对对对，是完全自己完全自己研发。 好的，那我们刚刚看的这是一辆核酸采样车，那么在它边上啊是有一辆这个消杀配送的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而且它橙色的啊比较显眼，我们来看看它这样的一个车辆它的亮点在哪里呢？ 对，这台车的话我们是非常适合这个末端的配送，因为它尺寸非常小，它是在目前国内合法上路的车型里边可能我们尺寸是最紧凑的一个，整个车宽的话不到1.5米，车长不到3.5米，这样的话就是它只要三轮能够去的地方它都可以去，同时的话它有一个很大一个驾驶舱很大一个货舱 啊，这就是它的货舱区。 对，整个这里边的话2.6个立方米，然后可以满足整个咱们末端配送各种这种快递啊或者是包裹啊这种配送的一个需求。对，它有比那个有比咱们这个三轮车有一个更强的一个运载能力。对，所以这个是整个车的话是非常适合一个末端的一个快递配送的使用。 对，看到里面这个灯啊有个绿色的灯。 对， 那么这个灯上还有一个数字显示的是8，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对，这个也是咱们舱内的一个就是消杀的一个设备，整个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持续的实现这个就是病毒的一个消杀。对，所以整个是一个所谓我们是可以说把它作为一个防疫的一个闭环运输的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一个载具， 其实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证这个货物的它的外表面的安全。 对对对。 好的，那么其实这辆车您刚刚讲了它也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对吗？ 对，这台是可以实现无人驾驶的。你看上面的话是有这个有监控雷达，并且这个车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是开源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别的企业或者是咱们一些爱好者学校也可以拿我们的车型然后去把他们自己的算法植入进去，我们完全开放这个平台，就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企业， 就是也是让更多的比如说有才能的人也能够加入到，让这个车能够更加的完善， 对 不对？ 对对对，哎，是的。 我看看您这辆车，这辆车倒是看起来连个驾驶舱都没有，这个你要给我们做个重点介绍了啊。 对啊，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台，是完全无人，我们叫完全零载人的一个无人驾驶车型。啊，这个也是一台下沙配重车。首先的话，它是这个是我们叫区域安全员化的，完全没有这个不需要人，或者不需要人在现场去进行那个去操作，或者是一个是这个安全保证。它可以自主的实现自己的这个L 四级的就是无人驾驶，包括它的路径规划。包括它整个这个配送过程中的话，可以实现就是那个是，也是一样对货物的话有多种手段的一种，相杀的这个措施，去保证这个货物的话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所以其实它特别适合什么？我们在真正的这个疫情爆发时候，在疫情的阳性区域，这个车型的话可以在完全我们不用这个需要医护人员去到现场，它可以去把这个需要的物资，然后逐个逐个的去按照既定的这个路线，然后的一个去配送到位。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车型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到里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它的无人驾驶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车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啊？这里强调了是核载零人，就是一个人都不能乘。 对对对，核载零人。 啊、对对 对，您看到这个车型整个的话是一个我们叫高达的风格，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对，所以它我们这个传统车型看起来完全不太一样。然后同时的话，这里边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载货空间，非常大的载货空间，所以整个它的这个配送能力，因为在没有人之后的话，整个车型的这个就是容积利用率的话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且呢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载货空间去实现这种多种货物的这种即时的一个配送。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通过您这样的一个产品，通过一种智能化的一个设定，其实能够让人力得到最大的一个释放。同时呢，让相关的防疫人员他们的安全也能够得到保证， 得最大的保证。对， 好的，谢谢陈总。 谢谢。 好的，那刚刚给听众朋友所介绍的呢，是我们在公共防疫区，在这个城市汽车这样的一个展区。那其实，在公共防疫展区呢，除了这个汽车运输，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像是核酸检测，还有像是复星的这个它的一些 mRNA 的一些疫苗，其实它的并不一定集中在公共防疫展区。它可能分散在这个各个医药展区的每个展位上面，都有和防疫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展品。那么我今天呢在这里的介绍呢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几天呢也会陆续的带大家来发现在医药展馆有哪些最新和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产品。主持人， 好的，谢谢春露给我们做的一个介绍。还不有没有发现，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年的公共卫生防疫展区是特别引发人大家的关注的。 对的，而且的话，这个产品的话也是越来越多，升级换代的这个速度也越来越快。我这边也拿了一份资料，很多啊，你看像比如说快速便携式的快速核酸检验站，它可能大小就是一个黑色大号的一个手提箱，带上这个交通工具，你可以迅速的到这个疫情。这个突发的各个现场，然后呢马上当场就可以用于这个核酸检测，它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这样的一个核酸检测流程的自动化，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检测的这个项目。 对，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消杀的机器人啊，还觉得是一个特别新生的一个事物。但是现在在进博会的展区的话，大家也是可以随处可见。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医药展区呢，会有一个消毒机器人，它主要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有限公司，他们从事一个生物病毒防治产品的一个研发。那么这个呢，是有一个气溶胶雾化消毒机器人，它使用20升的大蒜依素消毒液，最高可以有效覆盖2.5万平方米的一个区域。 你看。包括有全球的首款光子计数的一个这个计数的 CT， 这个呢它也是借助了进博会的平台呢进行了亚洲的首展，它的图像的分辨率比以前呢提高到了1到2个数量级，会达到110毫米，这个对微小的肺癌啊在萌发初期的临床变化就会做出一个鉴定。所以未来呢这个光子计数 CT 呢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评估放置冠状动脉的血管支架的一个前提，你看现在的医疗的这个技术会非常非常的发达。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进博会其实会有很多新品的首发，新技术的一个首发，甚至还有一些创新区域一些孵化，可能也都会在我们的现场都能够看到 大大小小的技术。有的人是带着产品来，有的人可能带的是创意来。 是，而且我看到就是今年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15个这个巨头啊，就10大医疗器械的巨头齐聚四叶草，这好像在此前的进博会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今年的话呢，搭建一个世界级的医疗创新科技展示和交易平台，构筑一个国家级的 医疗创新科技市场准入和孵化赋能的体系，进而呢形成一个新时代高水平的医疗创新的大市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可能对于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包括造福广大的患者，会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带来我们的特别节目，也请您稍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浦江奔流，千帆竞，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国家会展中心的现场演播室，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劲宝 FM 给您带来的现场直播。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和海波聊了一下，我们整个包括随着我们记者的视线前往了公共卫生防疫专区。那么此刻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我们欢迎雅培结构性心脏病业务大中华区总经理刘伟霆。刘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还有网友朋友们 大家大家好。 是这个现在关注特别多，一说到雅培的话，刚才我就在问我们的这个搭档，我说雅培不是奶粉吗？他说不是，他们绝对 不止奶粉 是吧？ 对， 你怎么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介绍雅培？ 重新认识一下雅培。那首先呢，雅培是一个医疗健康公司。什么叫医疗健康公司呢？就是我们有四大核心的产品。 四大。 第一大呢是诊断。 诊断。 对，在医院里面，我们诊断一些这个传染病啊、疾病啊等等的这些非常精细的这个诊断的产品。 那它一定也是设备这方面的。 设备，就是一个大设备放在医院里面，病理科啊等等的。 对。 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个营养品， 然 后包含了这个从小朋友的这个奶粉，然后到我们有些术后康复的这些肠内营养的这些营养品，这是第二块。然后第三块呢是药品。 药品也有。 雅培这个药品呢，然后有很多在这个药品领域非常前沿的，包含心血管的也好，包含妇科的也好，然后这一次我们在展台都有一些展出， 也有。 然后第四块，这个最重磅的是医疗器械。那医疗器械领域呢，其实我们着重的是在糖尿病跟心血管。那糖尿病呢，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大家听过的这个顺感。以前糖尿病我们是要扎手指来测这个血糖嘛，然后那雅培有个黑科技，是一个这个小圆盘。贴在这个手这边可以连续监测。 我见过有人用过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们这次那个这个波士顿啊什么这个马拉松冠军，他就是在用这个产品实时监测他的一个血糖的一个状况。 这个现在的话，他的技术的话有问题吗？ 现在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有，就绝对可以替代， 绝对可以， 可以替代， 绝对可以。现在美国啊，然后像在日本啊，然后很多市场都已经进医保了，所以这肯定是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那 来给我们拿一个，这个机器是一个什么机器？给我们拿过来的吧。 这个是这个， 我们拿进来。 来，那个医疗器械， 来医疗器械给我们拿进来行吗？来，告诉我们这是个什么东西。 好的， 给我们拿过来。 谢谢，来，谢谢张老师啊，来给我们看一下。 那我刚刚前面讲啊，讲到这个糖尿病，然后还有心血管。 嗯， 其实雅培呢，这个医疗器械的心血管是非常强的。 嗯， 第一个大家常听到的心脏支架， 嗯， 对吧？雅培是心脏支架全球肯定的领导者了。 嗯，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血管里面的这个心率， 嗯， 心率不齐，心脏跳太慢，我们要放这个叫做起搏器。 起搏器。 对，那心脏如果跳太快，我们要做射频消融。 对， 对，那雅培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领先者。那我在的这个部门呢，其实是结构性心脏病。 嗯， 哎，我 什么叫结构性心脏病？能不能先帮我解读一下？ 没问题，结构性心脏病呢，其实就是只要跟心脏缺损有相关的，就叫做结构性心脏病。哎，那我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是先天性导致的是吗？ 您这非常有概念了，就是其实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呢，例如说，哎，我们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些孩子，然后他可能心脏里面有一些缺损，有一些洞， 嗯， 然后那过去的方法可能要透过这个手术的方法把它用补片补起来，然后或者是哎看看他这个随着这个长大有没有办法自己的愈合。而现在新的方法呢，就是用微创的方法，然后经过血管进去，用一个小的封堵器。然后把它封起来，这种 我觉得我就是雅培的用户啊。我的心脏因为有的时候会跳得非常快，然后到医院查的话，他也查得不是非常好，要被二十四小时 out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 但是呢，确实他就是说，你会突然的那种心跳加速的话，就是他就会很非常的这种，但是他检查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是。那刚刚讲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封堵器， 嗯， 那还有呢，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其实大家现在谈了很多这个脑卒中。 嗯， 对吧？ 对， 脑卒中大家想说过去是不是就跟脑有关呢、啊？这个颈动脉有关，哎，结果发现有很多病人其实是 心脏的问题，哦， 包含房颤，然后包含心脏里面可能有缺 少， 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像我们这个左心耳这个封堵，或者是这个软圆孔未闭可能有些问题，然后就哎这个要封起来、 嗯， 心脏结构的问题就是也跟这个脑卒中相关，所以这个现在一个词叫什么心源性。 哦，心源性 脑卒中、嗯，大家在这个主流媒体上面都可以查得到这些这个关键词。好，那随着年龄继续增长，那我们这个瓣膜可能会出疾病了。心脏里面有四个瓣膜，然后每天像门脏开关的，总是会疲乏。那瓣膜出疾病了之后，就会导致反流，血液没办法正常的打出来， 嗯， 心脏的负担越来越大，然后结果心脏就累了，就叫什么心衰。 嗯， 对，然后心衰就是一个不可逆了，可能就要走到心脏移植等等。所以，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庆博会，刘总一进来之后，突然好像这个庆博会节目变成了医疗节目， 因为先要把医学上面的一些名词解释。 抱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做科普。 对， 让您等一会儿啊，因为我们的一个记者啊，正好就在现场，就是在那个医疗和医药的这个 保健 展区。 嗯。嗯， 我们来听听看他跟我们在现场带回来的这些最新的一些技术设备亮点，好不好？ 好的。 我们一起来到现场， 直击展会前沿，打卡展品亮点，信博此刻。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康霞。康霞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哦，好的，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馆呢，就是医疗器械和医疗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展区啊。其实今年啊，这个展区是非常的火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全球15大药企的巨头啊，也是首次齐聚这个进博会，所以今年可以说到这个在这个展区啊，它是这个企业的这个代表性非常强，并且行业的这个集聚度也是非常的高。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区的位置呢，就是医科达它的一个展区。这家企业可以说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了，因为他们从第一届进博会呢，就参与进来。但今年的话，他们依然啊是带出了他们这个在中国首秀的一个产品。具体这个展位呢，有哪样的一些亮点啊？我们来请出医科达相关业务的一个负责人妙总，来请妙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妙总你好。 哎，你好。 哎，跟观众也可以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医科达公司妙冰河，负责医科达中国区近距离治疗业务。那今天也非常高兴接受咱们的采访。好， 其实我知道我们今年其实也是拿出了很多啊，我们就是非常富有代表性的产品，很多也是首秀，对吧？刚刚前面您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们身边这样台的一个设备，它就是用于放疗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对，是的。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叫Electa Studio， 我们医科达近距离智慧放疗中心的解决方案的其中一款产品叫 Imagine， 我们把它俗称指环王。这一款设备呢，我们是把一个动态 移动式 CT 的一个图像引导设备引入到了我们的治疗室，所以呢，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用移动患者就能够实现一个全流程的图像的引导， 真正使我们整个治疗效率更加高效，并且呢可以极大的改善我们患者的这个治疗的体验。 嗯，所以您说前面说它是智慧的对吧？ 对对对，是的，这款是智慧的。因为这款机器上有很多这可以说是很多的黑科技。第一个呢，我们这个机器是可以是自行进行移动的，就是它在不充电的就是充完电之后断开电源情况下面，依然可以在这个在医院的各个科室之间进行穿梭的移动。 啊，就是患者不动他来动。 对，是的是的，患者不动他来动，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治疗。 那您可以帮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因为您刚刚说它可以动嘛，是机器本身也可以动，然后它这个转盘这个地方也是可以。 对对对，好的好的，我可以非常高兴给大家演示一下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机器，我们的整个从操控的界面上来说，我们使用了一个类似像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放大版的我们的游戏机的一个操控。然后我们的整个机器的机械的运动部分都靠这两个左右的按键来实现。然后左边的右边这个按键呢，我们控制整个机器的前后运动，包括角度的控制。然后左边这个按键呢，我们就控制我们上边的平板和我们的摄像头的，就是我们的 X 射线源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可以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比较简便的。 啊，对的，非常简单的，非常简便，可以在我们的治疗的空间里边进行自由的移动。对对对，好，好的好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就可以移动，就是控制我们机器进行这个前后的运动。 啊，现在是往后退。 对对对，前后的运动，然后包括横向的运动。这是前后，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的运动。稍等啊，对，就做一个横向的运动，然后呢，也可以让它控制它进行这个360度的转身。 然后它这里因为智慧的，比如说它因为还是有一个治疗的仪器嘛，它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叫做影像引导的一个仪器。真正治疗的设备呢是这台设备，这个是治疗的设备啊，是这样的情况。对，包括我们可以做控制它的整个的成像的倾斜的角度，可以往前倾斜，然后我们最大角度可以做到正负90度。可以看，对， 就像做那个拍片子一样的，它就是整个影像的。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的医生可以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拍一个最。就是质量最好的一个片子，对，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样的一台仪器外，我们这次还带来哪些特别有亮点的这样的一些给您的应用介绍？ 对对对，好的，我先把这个放下。好，然后我们公司这次我们的展台呢，可以说亮点频出，一个呢就是这个是我们中国首发的一个我们的近距离智慧放疗中心的解决方案，然后那边那款呢，可以直接给大家介绍，这个叫 Harmony Pro。这个是我们的全新一代智能全流程资讯放疗的一个平台。那这款设备呢，也是我们伊格达中国我们自己的研发团队生产研发的全球首款，我们自己的这个全球性的一款加速器。啊，这个加速器有很多的，对对对，这款加速器对。因为我们公司呢，伊格达公司，我们从2018年参加我们的进博会开始，就是我们第一届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磁共振高档的磁共振加速器，那台设备呢现在在6.2号馆展出，那是我们另外一个，那可以说是进博会连续5年的一个明星产品，也是全球目前来说，用磁共振引导放疗一个最精确、最高端的一个设备。而这款设备呢，是作为我们本土团队研发的一款全球化的第一款产品。啊，它有几个高科技，您看到中间一个黑的那个盘，那边我们把它叫做全息放疗指挥中心。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操作人员站在旁边，就可以把我们放疗所有的定位的信息，包括患者的各种信息全投影到那个屏幕上面，就可以在那看，并且对，然后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个这个立的板子，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患者的智能登治疗信息登记的一套系统，就在这套系统里面，我们病人只要刷一下脸，他的所有的信息都会自动调入到我们治疗系统。这样的话呢，可以非常高速快捷，并且呢不会出现这种治疗的错误，并且这套系统呢跟我们医院的收费系统也是连接的啊，就等于是病人治疗，每一次病人治疗完之后，他的整个的治疗的收费情况，包括治疗情况，就进入了医院的系统里边去了。 非常好，谢谢妙总的一个介绍。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妙总的介绍，也能够感受到，其实进博会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效应，就像这些来参展的展品啊，它在不断的能够落地。然后就是能变成产品， 然后他们也不断的带出新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来，在我们进博会上不断的一个推出。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展厅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在我们身后呢就是还有这个雅培。其实雅培呢也是多次参加进博会，因为这个也是全球医药行业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在今年呢，他们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在进博会上首秀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其实通过进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很多企业呢都是把他们的最好的最新的一些产品带过来，然后能够变成产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进博会的一个平台效应啊，让更多的生命科技包括医疗技术啊变得更加的能够触手可及。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康霞给我们做的介绍。海波刚刚其实看了康霞在现场的演示，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每次跑进医疗展区呢，一个是就有一种错觉，我就感觉像是那种就是玩游戏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就刚刚 便携， 对，特别简单的， 然后呢操作的话异常的简便， 嗯， 而且呢它的效率会非常的高，这可能就是目前的这个医疗器械变化特别大的一个方向。 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因为现在到了第五届进博会了，其实来连续啊多届来参与的一些展商的话，很多可能当时的首秀都已经是落地变成了新的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产品了， 对， 也是在不停的提升我们医疗的一些技术，让我们的患者呢更加受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雅培的相关的一些参与进博会的进博的故事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 把爱写进旋律，把美刻入东方，好歌金曲在美股，科技融合，美丽再现，东方美股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致敬最爱金曲，谱写最美东方。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站在新起点，开创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22上海广播节11月22日盛大开幕，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全国家装行业领跑企业上海整装，为上海市民提供靠谱好装修服务，热线616-2。 圆梦时刻，圆祖梦蛋糕。 双十一你都要买什么呀？ 卫生纸、洗衣液，你呢？ 我去年囤的还没用完呢，今年双十一我就去吉家精装整装狂欢节，真真正正的实惠，最低每平方只要998元起，主材、辅材、人工通通包含，大品牌让人放心。吉家精装双十一推出5包7免8不限，签订合同后地板、瓷砖、水管、电线等全都不限量，避免装修增项产生。 那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咨询，313-00999，313-00999。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级，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非凡十年，展现声音答卷， 不懈追求，蓄能广播未来。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阿基米德 APP 或话匣子 FM， 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新时代，共享未来。 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向全球发出来自中国的邀请， 参展国别范围更广，展示内容更丰富，展商展品质量更优， 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直播， 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呈现。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在进博会现场的进博特别节目，我是雪景， 我是海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会展中心的演播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逛逛第五届进口博览会。 此刻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位嘉宾，是来自于雅培结构性心脏病业务大中华区总经理刘伟霆。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刘总来聊一聊雅培这三年来参加进博会的更多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刚才我们已经在现场记者看到的那个地方已经看到了一些产品， 是的， 但是那是众多的产品当中的一点点而已。 对，没错，雅培这次带来了一个550平方米的大展台，里面有很多我们的黑科技。那我这边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有一个首展的一个产品，主要是针对早产儿心脏缺损的一个封堵器。那为什么特别讲到先天性心脏病呢？其实先天性心脏病在整个中国每一年约有15到20万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这个比例甚至可以到1/1.5， 他们是叫紫娃娃，好像是有个谐称，是吧？ 因为他们的这个嘴啊这些的，因为缺氧，然后会有紫绀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急于希望能解决的，然后希望能帮助的一个群体。那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包含这个比较偏远等等，然后还有医疗器械的一个过去可能没那么进步，所以很多的这些疾病并没有被诊断出来，或者是诊断出来之后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治疗。那过去呢，就算到了医院，可能很多人也是想吃药啊，或者是这个要开外科的手术。可是各位可以想象，早产儿那么小一个，600-700克，怎么做外科的手术？所以很多就是这个疾病就伴随着早产儿，如果可以长大，那就长大，可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包含心啊，包含脑啊，包含肺啊，还有包含成长上面的迟缓。所以我们在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然后带来了我想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装置。对，那这个装置呢它大概呢就是像一个这个红豆般大小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其实这个产品呢，它 好像并不复杂哎。 对，其实并不复杂，它是一个镍钛合金的一个叫记忆金属的材质，然后它透过各位看到后面呢这个非常小的一个管子， 一个像一根钢丝一样， 钢丝，然后透过这个血管，然后进到这个患儿他的这个体内，然后需要治疗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安置好。 就是把这个放进去吗？还是把这头往里放？ 把这一头往里放，就我们有一个导管，然后把这一头呢，然后顺着这个导管进去，然后走到那个有缺损的地方，然后把它张开，然后张开它就封住了。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特别？因为过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封堵器做的尺寸的大小，大概就是像我们这个铜钱这样的大小，就是1块钱这样的大小。这个是这个比较大年龄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封堵器。可是各位可以看到，早产儿的这个封堵器， 对，它本身就 非常非常细， 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小。所以雅培是特别为了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啊， 对， 差异 就很大，所以雅培特别为了早产而设计了这一款全球唯一的产品。那在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我们展示了之后，然后当时也有很多媒体，然后包含央视，包含这个药监局的老师，都马上来关注这个产品，说中国有好多好多的早产儿需要这样的产品治疗，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就很快进到了这个所谓的绿色通道。然后也走了一个免临床这样的一个步骤。那很多观众听众就会说，那如果不走这个绿色通道，不走这个免临床，到底要多久才能批？其实一般来讲要6到7年，这个新的产品， 因为它有一个临床的这个 实验的 实验的，它这是一个必须。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还有排队。 对， 对吧？ 对。 那另外，这个像这种的话，就是这样。当一个疾病的它一个可有效的治疗手段、有效的这个器械出现的时候，它如何引起这些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因为市场的产品太多了， 是。 所以说，这个进博会的这个 平台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所以这个主管单位马上关心到这个产品，然后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呢，其实就已经跟我们讲说，他们目标是在这一届的进博会之前，这个产品一定要获批。对，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的10月份，就赶在进博会前2周，这个产品正式在中国获批，然后并且可以帮助在中国的早产儿， 就是等于是第三届进博会的我们技术的首发， 对， 然后到第5届进博会召开之前，它已经进入到我们可以进行治疗的使用的这样的 临床可以使用， 临床可以使用， 对， 所以那对我们来讲，这样一个新的产品，其实医生他要一点时间去了解， 对，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培训、相关的教育这些，所以我们雅培也有一整套的这个教育的一个体系，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医疗手段、医疗设备的话，不断的升级迭代、不断的更新， 是， 但是所有的医者 他必须要熟悉这套，这还是有时间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雅培，雅培在中国这边呢，有像有四个这个工厂啊，然后有三个培训中心等等，就是我们希望能每一周都安排一些课程，让想要学习的医生，不管是从年轻的到资深的，他们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来学怎么操作。因为唯有让他们掌握这门技术，才能帮助更多的病患。我们一直相信前沿科技跟医生的这个经验必须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那除此之外，我们也透过一些先进的手段，包含像 VR 这个我们叫做虚拟实境，然后让医生也可以线上来学习说，哦，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可以用到这样相关的产品，怎么操作，用模拟器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都是得益于这个创新科技。除此之外，很多人就会说，那你这个产品，那我怎么知道有多少的病人合适，然后这些病人在哪里？所以今年呢，雅培结构心脏病部门，然后我们也跟这个上海儿医中心，还有上海慈善总会一起合作。那我们推出了一个针对偏远山区的一个病患筛查的一个活动，叫做这个 Cardio Care。然后我们希望能透过这样的活动，跟儿医中心的这个医生团队，还有护理师团队等等，我们一起，然后到偏远山区去，然后去做一些诊断，然后找到这些真的需要帮助的病人，然后我们雅培提供相关的产品，还有相关的补助，然后能够真的是帮助这些这尤其像早产儿吧，然后能够好好的长大，然后他们的家庭能够活得更开心，然后生活可以更美满、更精彩。我觉得这是围绕着整个雅培，然后围绕着我们这些病患，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的一些疗法。那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你们除了这个还能帮到这些患儿什么？其实还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营养品，因为患儿他这个心脏的问题治疗好了，那他接下来要长大康复啊，这些他需要一些相关的治疗。那奶粉需不需要？也需要嘛， 全链条的， 全链条的。所以我们常在讲雅培呢，就是提供全生命周期，然后全产品解决方案。 我就特别想了解，你看你这带来的只是一个产品吧，那么大的那个 550平方 展台在那边，还有什么超出我们想象的，就有一些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听到过的，你觉得 好 这个技术？ 对，那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这边比较熟悉的医疗器械啊，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黑科技。第一个是这个无导线起搏器。 无导线起搏器， 对， 没有导线， 没有导线。因为过去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个心跳太慢要放个起搏器，起搏器有个电池，对吧？ 对， 然后这个电池有两条线，然后连到心脏里面，然后它是透过这个电的放电，然后透过这个线来去刺激你的心脏，然后来做这个跳动。 对， 可是这个线呢，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牵拉呀，然后有些错位啊，或者有些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雅培这次我们也带来一个首秀的产品，就是有一个这个大概就是比这个再大一点吧。对， 一半硬币的一半， 一半硬币的一半，然后可以直接放到就是心室里面，它就是一个电池加上一个导线，所以就直接放在心室里面，它就可以做一个起搏器。 就原来的起搏器是不再放在心室里面的，所以是需要导线的。 埋入之后的话，有导线接入到 心室里，对。所以这个产品呢，也大大的减少所谓过去的可能导线牵拉造成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感染的风险。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 这届进博会上带的新的技术。 而且这个设备本身它就会越来越小。 是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刚刚讲到电生理，对吧？电生理我们大家常在想的就是射频消融，射频消融。那射频消融其实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最大的发展就是两块，一块是设备的发展，从原本的二维变成三维。各位可以想象，在心脏这么大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要找到就像大房间里面要找到一个硬币这么小的一个点，然后它是这个异常放电的一个点，我们要去把它射频消融掉，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的一个原理。可是呢，你想如果我今天只有二维的，我没有一个三维的一个空间概念，我等于是闭着眼睛在摸这个 效率有 点低， 对。 那所以三维的设备第一个，那雅培绝对是顶尖的。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导管，我怎么知道这个导管碰到这个硬币之后，我消融的够不够深啊，压力够不够啊，然后能量传递够不够啊。所以这一次雅培也带来叫做 Take It Cath，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射频消融的磁电混合的压力导管。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首秀产品。 射频消融的这个技术的话，在医疗上的话一直有，而且的话呢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说这个手术的话本身也是比较成功的。您说您的这个技术的话它特别好的话，那么跟原有技术比，您说能打一个什么样的比较，让我们知道它的先进？ 过去呢可能就是大家知道射频消融其实 我们急于克服的就是再复发的一个问题。 对， 那为什么会有再复发的问题？可能就是在你射频消融的当下，你消融的点或者你消融的深度 没有到位， 没有到位。对，你可能只消了一半，然后当下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症状改善了，可是病患带回去之后，下面的神经又长起来。所以像这一种就是带压力感测的磁电的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第一个定位可以更准确，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确保这个射频消融这个效用更好。 这个就是心跳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快的话，做了消融就可以。 就我想问一下刘总，因为刚刚也提到，其实当时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当时是新技术嘛。那么如果要落地的话，虽然已经是时间是做了很大的突破，包括进入绿色通道。那像如果我们今年的进博会上带来这个两个啊，只是刚刚所介绍这两个所谓的这个黑技术啊，黑科技啊，那它未来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去落地使用呢？ 对这个刘总来说的话，肯定是既然有进博会有那么大的好处，我就想方设法的带各种各样的新技术过来，获取这样的关注嘛。 所以也特别感谢这个平台，今天这个平台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引起包含病患，然后包含观众，然后包含这个主管单位他们的这个，哎，原来有这个黑科技，那我们赶快让它获批。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黑科技是也是要着重介绍的，我们在第三届进博会上面是那时候刚刚获批的一个产品。然后它叫做这个金导管二尖瓣前夹束，这个名字比较绕， 没听懂。 那我们把它拆解。第一个金导管，大家明白吧？就是这个东西是经过导管，然后走血管， 金导管， 进到身体里面的。再来第二个字，二尖瓣， 二尖瓣 知道吗？心脏里面的二尖瓣， 二尖瓣。 那为什么讲二尖瓣呢？因为过去二尖瓣就像我们这个门。然后一直开，其实久了之后，可能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它这个门呢可能会这个关不好， 对， 那就会像我们这个家里门关不好就漏冷气，那在心脏里面就是会漏这个血，就叫做反流。那心脏如果有这个血液的反流呢，有可能就会导致心脏，我刚刚讲的，它要用很大的力气一直去打足够的血才能出到全身，那心脏的负担就会很重，所以就会走到心衰。那为了避免要走到心衰，所以这个我们心脏的这个反流的治疗就特别重要。那过去二尖瓣的这个反流一个治疗，其实用最多的就是传统的开胸，然后把心脏打开，然后把这个瓣膜，不管是机械瓣膜、生物瓣膜或者是修复环，然后透过手术的方法植入进去。当然这个目前还是我们现在在 主要 的金标准。对，那可是呢，有些像七八十岁的他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开胸手术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开发出了所谓的这个微创的一个手术方法，金导管，然后进到二尖瓣这边，用一个夹子，小小的夹子，然后就像一块钱这么大小的一个夹子，去把有问题的这个脱垂的这个瓣膜去把它夹起来，来完成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这是目前全球现在最先进的二尖瓣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叫金导管二尖瓣前夹束。 哦，这下懂了。 我觉得以后的话，我们看雅培的产品，如果大家没搞清楚的话，用硬币作为一个单位来衡量，看看你的技术是否先进。 是否先进？所以这个金导管二尖瓣前夹束，英文叫 mitral clip。那过去呢，在第三届进博会上面，我们应该是首展，然后接下来呢，很快就是透过这个进博会的艺术效应，好多这个观众或者是好多病患找到了医生，问说我父亲这个病，我母亲这个病，过去说没救了， 他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医生， 对吧？然后医生反而就说，哎，这个事情那个我来问一下雅培。因为医生很忙，他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去看到这相关的进博会的相关报道。那病人提供这样子给到医生，然后医生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给医生相应的培训，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就这样做了这个手术。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很快就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有超过500例的病患，然后已经得益于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在全国目前也已经开展了接近100间医院，所以这个开展速度很快。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随着这个技术的应用， 是 它会不断的成熟，因为它不仅是设备的成熟、技术的成熟，还有医者的这个手术的这种成熟， 是的， 最终的话它就得以普及嘛， 对， 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这些帮助。 其实听刘总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我想雅培只是众多企业当中的一家，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也正是通过我们进博会这样一个平台，把自己可以说压箱保底的一些新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知晓，甚至可以引起行业的一些关注，推动行业的整个的一个水平， 最终的话是让病患 对